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挂了电话，林流瑶问他， 要去看看吗？ 当然。 纵使疑惑再多，这个小叔的身份也是经过东哥母亲亲口验证的，应该不会有差。半个小时后，池小池裹着纯黑的长羽绒服，坐在体校门口已经半冻上的观赏池边，等待这位不具名小叔的到来。东哥的头发已经很久没理了，长及肩膀，被一只黑发圈简简单单的束在脑后。池小池闲来无事，把发圈解散，挽了一个丸子头。东哥不爱剪发，为了不影响比赛，赛前娄思凡总会到他宿舍去给他梳一个丸子头。从19岁到24岁，他和娄思凡谈了整整五年的地下恋爱。在这期间，东哥觉得自己还算幸福，不过偶尔也会有些不满。除了始终若有若无的横亘在他们之间的贺长生之外，他还有一样心事。东哥其实不喜欢在下面，但是每次和娄思凡提起，娄思凡都笑着说，那下次吧，下次让着你。那口吻完全是把他当成小孩来哄，而所谓的下次到底什么时候来，天晓得。东哥提了几次就不再说了，他自我开解道，算了，反正挺疼的，娄思凡说不定吃不了这个苦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东哥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，他总怀疑是自己太敏感。但娄思凡和贺长生的友谊实在天长地久，哪怕在娄思凡和他秘密的在一起后，大多数时间里娄思凡还是会和贺长生同出同入。东哥总是小跟班似的跟在娄思凡身后，盯着贺长生出神。为什么他不懂得避嫌呢？他没有其他的朋友吗？为什么非要霸占娄哥的时间呢？不过他们的举止丝毫没有逾矩，真真正正是一对彼此尊重的好友。东哥哪怕想鸡蛋里挑骨头，找一个发作的点都找不到。更叫东哥难以忍受的是娄思凡总拿他和贺长生比较，也不比别的，只比对东哥来说意义极重的滑冰技巧。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，你不如长生啊，还要努力。贺长生就像是一根针，歇在东哥的皮肉里，让他时不时刺痛难受一阵。到后来，哪怕不用娄思凡提，东哥都会不自觉地把贺长生当作比较和竞争的对象。明明一个是双人滑，一个是单人滑，专业丝毫不相冲突，但东哥就是控制不住地想要和贺长生去比较。这种负面情绪在娄思凡亲手打造的培养皿中不断滋生，东哥越来越讨厌贺长生，而这种情绪在某一天达到了顶峰。那是一个周末，娄思凡如往常一样去双人滑的训练场找贺长生一起练习加聊天，东哥也如往常一样跟着娄思凡去了。从昨天开始，娄思凡的情绪就莫名的不好，早上连饭都没有吃几口。东哥怕他热量不够，滑了一会儿后就起身离场，滑去了自动贩卖机，买了一罐热咖啡，怕咖啡冷就捧在手心里飞快滑了回来。刚走到场边，他竟看到娄思凡难得对贺长生黑了脸，摆出一副质问的架势。 我昨天来找你，跟你在一起的男的是谁？ 东哥站住了，侧耳细听。贺长生态度很淡， 只是吃饭。 贺长生神情平静。 我这么多年没谈过恋爱，试试约会，只是处一处，又没说一定要在一起。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 娄思凡收了收情绪，温柔一笑，只是这笑容怎么看怎么僵硬。 没我把关我不放心呢。既然是约会，怎么要找一个男人？ 霍长生瞟他一眼。 你歧视同性恋啊？ 我没有，只是没想到你也是。 也？ 哦，咱们队里我知道的就有两三对了，不稀奇。 哦。 娄思凡顿了顿，试探着问， 你愿意在上面还是在下面？ 八字还没动笔，你倒是替我打算的长远。 作为多年好友，这问题对贺长生来说也算不上冒犯。贺长生的万年冰山脸上浮出了一点笑意。 没想好，也没打算轻易试，可能更愿意在上面。如果够喜欢，在下面也没差。 你要是跟别人好，还是在上面比较好。 为什么？ 在下面多丢人呐，还疼。就算要在下面，也得找个会疼人的。 东哥捧着的咖啡像是变成了一块烙铁，贴在他手心里，烫得他浑身哆嗦。 他原来是知道的。 东哥突然觉得，把那种疼痛甘之如饴视为幸福的自己，像是个蠢货。因为这件事，他和娄思凡吵了一架。得知东哥生气的原委后，娄思凡很耐心地哄他认错，说他就是随口一说，不是认真的，实在不行他让东哥上一回算是道歉。虽说最终还是和好了，但嫉妒和危机感已经密密麻麻地爬上了东哥的心。他从小被父母指责到大，以至于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烙印在他心中，不讨人喜欢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，只要自己足够优秀，那么就会有人喜欢。哪怕年纪轻轻已经拿到了国内外无数大奖赛的冠军，并创下了国内纪录，东哥仍觉得还不够。在这之后不久，东哥迎来了一项重要的国际赛事。在他准备比赛期间发生了一件事，娄思凡带他去找贺长生玩。自从上次谈话后，娄思凡去找贺长生的频率明显增多，而他的理由也很充分。娄思凡对东哥温柔道， 长生他擅长编舞，让他这个前辈都给你指点一下，你的成绩啊会有很大提升的。 而在这次练习时，贺长生一时兴起玩了一套 4T3A 的连跳。因为只是练习而已，这一套单人高难度动作贺长生完成的是相当轻松。娄思凡也相当捧场，笑道， 呵呵，长生，你这套动作分数能破亚洲纪录。 你别瞎说，私底下跳跳就算了，临场我不一定能发挥得这么好。 娄思凡笑笑转头对东哥说， 看看你贺前辈，要好好学习，知道吗？ 坐在场边的东哥低着头系冰鞋的鞋带。 知道。 几天后，教练和他商量战术时，东哥丝毫不犹豫。 4LZ, 加 3T。 教练劝他别冒险了，东哥的跳跃水平尽管已跻身一流，但这动作难度太大，对东哥来说，稳应该是追求的第一要务，大可以在接续步上争取分数。 我做得到。 他贺长生既然做得到，那他东哥一定也可以。那是一个让东哥后悔一生的决定。正如贺长生所说的那样，临场发挥和私下发挥是两码事。在客场作战和比赛氛围的压力下，东哥硬是顶住了，将难度最大的 4LZ 动作完美完成。问题出在了第二个动作上，由于落地时没有能控好，重心一失，冰刀一歪，他重重地跌在了冰面上。东哥的教练扼腕叹息，惋惜这次他大概要和奖杯失之交臂了。但很快他就发现有些不对劲，东哥趴在冰面上任伴奏音乐响下去，爬都爬不起来。他惊呼一声向裁判组示意过后冲入场内。 东哥疼得浑身发抖，缩成一团，热汗一滴滴融入冰面，滴滴喃语着：“ 我的脚，我的脚，我的脚。” 最后的诊断结果是跟腱严重撕裂。教练安慰他：“没关系，休息一年重整旗鼓，练这一行的哪个身上没一点伤病呀？”但东哥却从教练眼中看到了浓浓的遗憾，这份遗憾把东哥击溃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任谁来探望他，他都不肯多说话，就连娄思凡来也是如此。面对东哥的冷脸，娄思凡特别温和道：“ 我知道你身体不舒服，要是不想见到我，我就过两天再来。” 或许是伤中格外容易敏感的缘故，在和娄思凡的相处中，东哥意识到了许多之前未曾注意到的细节。娄思凡太温柔了，他温柔的几近虚假，像是能包容东哥的一切恶劣品行，任性、骄傲、沉默。以前东哥认为温柔是一个极其美好的品格，娄思凡从来不对东哥生气，不指责东哥的过失，不和他拌嘴吵架，简直是一个再完美不过的恋人。可是细细想来，不拌嘴、不吃醋、不闹脾气的恋人真的是恋人吗？哪怕是到了这种时候，娄思凡仍是不温不火、不急不躁地安慰他，简直像是用温柔把他冷漠地推开，并在他们之间划下了一道我们不熟的楚河汉界。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棉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